城寨对我来讲呢，其实是一个修行的道场。即是大家知道我是一个传媒的老兵，做过电视台，做过电台，做过报馆，做过杂志。在多伦多，在台湾都参与过报纸啊，同埋呢个杂志嘅新杂志、新报纸嘅创刊。但是网台好特别，网台是一个冇门槛嘅世界，任何人都参与啊，人人都可以入场，冇任何嘅 support， 纯粹地就可以啊，你要做自己嘅啊节目，做自己嘅表演，四野无人。我知道我要比以前更认真、更严谨，因为纯技术冇花冇假。你睇緊嘅係城寨，我係黄伟文。 好，又返返嚟舊事好啲，咁啊讲下啲。 咪啲节目 好精彩。好似好精彩喎，真係。咁大师 有冇三咪。 我留咗国家机密，国家机密。 定係录起咗然之后第日迟啲攞出嚟囉。 要你个版本嘅。 咪就係囉，几正喎。喂，真係好嘅考虑下Lens哥。好，讲返啲读者啦，咁话呢有个读者就话嗰陣时呢80年代呢，喂，广州有好多鱼骨天线，全部都係收无线嘅。 Yes。 我估但係收到咁远咩？ 收到。 有发射力咁强啊？ 用鱼骨天线。 但发射收唔到㗎嘛。據聞 係如果最早落户上面咧，就反而亞視。 係咯，亞視第一個最早落。 但 係 好得意喎，我之前聽話 非法接收啊。 哦 ，OK。 我唔知聽邊個講咧，傳媒人話咧，話亞視嗰陣時，即係因為咧無線揀嗰啲發射站咧，係揀最好嗰啲位。 而 亞視 咧， 係啦。 亞視因為麗的早期係有線嚟嘅， 係 無線廣播咧係由 TVB 開始嘅，咁、嗯、所以變咗佢揀嗰啲發射站嘅位置咧就好咗，因為咧當時麗的電視係用 cable 嘅。嚟啲 呼声， 系嗰阵时系英国英资， 有个有 黄石照嘅年代， 哇， 唔知咧， 我系听都未、听过嘅，听过 冇扮手， 我冇注用啫。咁啊，另外有啲啊观网友都话啦，有靓女嚟啦，认得你啦，叫到你名出嚟啦，啊打招呼啊。咁另外又话啊咩原花仔呢种人都可以留喺传媒啊，话系。 唔系嗱，我想有个有样嘢，我真系代表听众嚟问你嘅，即系好似郁敏咁讲， 网友。 是 啊，点啊， 网 友 点啊？就系咧，我做好多，我识好多女记者啊，佢哋都讲咧，新闻机构里面嘅男监制咧，就好似呢个后宫佳丽三千咁样咧，即系有一种咁样嘅 选妃咁嘅感 觉。系啦系啦，一种咁嘅心态啊，唔系感觉啊，直情有咁嘅心态，即系觉得咧就下边好多小花围住佢哋，咁而咧就佢哋可以就 favor 呢个多啲，如果呢个嗲我多啲，对我好啲。我就俾多啲 阿生好啲， 如果那個對我冇咁好啲，我就安排嗰啲喺中英聯絡小組門口等阿郭風文出嚟啊嗰啲，有冇件咁嘅事嘅咧？其實 好難答你嗰樣嘢。 你唔係講亞視啦， 講亞視啦，都 係。我諗每個人都有 favorite 嘅，尤其是女性，我諗即係對一啲唔同嘅女性。 唔係 嗱，我都曾經聽過都。都有感情過，但我覺得即係話，我覺得就諗都係， 即係呢個就口質前後都冇分別 嘅。係依樣嘢係個男性嘅特質嚟嘅啫，我諗。我諗同呢個嘅前回歸前後都冇分別嘅。 因為好簡單嘛，新聞主播好似譬如咁，你加拿大讀完書翻嚟，年青貌美，咁咧就又化靚妝啊，咁出鏡噶嘛，通常都係，即係執得企理啲啦，起碼。咁就但係佢又唔係嗰啲花樽嘅角色啊嘛，即係俾人一個係一個專業嘅形象。咁專業再加埋外表討好咁樣咧，其實就好吸引嘅，即係特別係一個新聞機構裏面。咁所以就好多時嗰啲新聞機構嘅中年男人啊，就開始就會變咗自己係好似置身金枝玉葉嘅世界嗰度，即係佢覺得自己嗰啲下面嗰啲小花就可以俾佢 manipulate。 嗯， 嗱唔係話而家嗰啲離開咗無線嗰啲爆料嗰啲喎，我講之前我都聽好多嘅其實。好多新聞部都有呢啲咁嘅情況， 可唔可以發表我兩句意見咧？ 血淚史嗰啲，哇！血淚史我就即係不宜去講啦， 係嘛？ 不過我諗， 梗唔係講亞視啦，嗱，我唔會問你當日王晶有冇叫你出去跳馬舞， 呢單嘢， 好據聞有係嘛？ 即係冇咁嘅， 冇跳，冇叫你嘅， 即係當時我都未翻去應該嘅時候， 係咩？ 我未翻去，未翻去。我經歷唔到啊，經歷唔到呢次嘅馬舞事件，唔能夠 witness 到。 即係成品如年代，你離開咗嗰陣時。 應該成啊成品完係啦，之後先去嘅，係啦係啦，所以就 miss 咗呢個咁緊要的時刻咯。 同埋你係靚女，你唔係靚仔，佢唔叫你嘅。 咦？呢個你嘅 topic 嚟嘅喎。 係呢個留翻。 扯開咗。 喂，講翻啦。咁如果兩個時代比較，九七年前同九七年後，你兩個亞視嗱，我又唔係想專針對亞視嘅。咁 不如講翻一般傳媒啦，或者大眾傳媒啦，即係我諗冇話淨係講亞視，因為其實應該回歸前，我都可能分享翻。我而家嘅政府總部就喺金鐘啦。以前我哋政府總部啊，邊度搏咪啊？就係、是、 中座， 係啦，中座嘅上下嚟北道啦。喺度，我哋以前係行政局開會議咧。咁嗱，我都講翻採訪樣嘢。咁好多時見啲記者，哇，好慘啊嘛。其實喺嗰時候咧，都唔算係慘嘅。以前其實基本上一個好大一個欄杆喺門口，啲記者自由出入，冇人會問你阻你。譬如每次行政局會議開完會，譬如阿陳方安生行樓梯的時候，我哋記者就可以揸電支咪咧，真係可以走落去，可以真係揸支咪咁樣問 Anson， 喂 Anson 啊，頭先同阿 Patton 傾啲乜嘢？係咪我哋會假冒辨識睇到個官員嘅樣子，咪佢都樂意同你傾，亦都唔會有新聞官，亦都唔會有 IO， 亦都唔會有成班嘅 security 喺我哋身邊阻我哋。以前嗰個採訪係好上 漲。而家我諗好多聽眾咧都未必知道香港曾經有一個咁自由嘅黃金時代。 係啊，當時 咧 都唔係我哋 喺中座播緊咪嗰陣時咧，我就喺西座翻緊工嘅。 哦， 我就喺阿李柱明嘅辦事處，議員辦事處。咁當時個辦事長我同霍德傾翻嚟嘅，立法局議員有個辦事處，因為九一選舉之後咧，兩局分家，以前用 Melco system 兩局一齊嘅，行政立法兩局，收尾分開咗之後就各自有自己辦事處。咁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冇黑色鐵欄嘅？ 冇噶， 黑色鐵欄係九七年之後裝上去嘅，真係噶，正總個黑色鐵欄啊！大家唔好以為理所當然啊！喺殖民地年代，如果英國人咁驚你班華人走嚟反佢嘅話，點解佢唔裝個鐵欄喺度咧？係冇嘅喎。跟住你記唔記得由西座可以搭 lift 去七樓，然後去canteen食嘢。 跟住仲可以走去停車場，沿途咧冇咗個。 我同你哋啲行家吹水就係喺嗰個canteen嗰度。係 啦。 咁啊特別平嘅，因為嗰度 平靚正， 即係冇自信嘅表現。 咁而你喺中環翻工咧，佢唔需要你登記身份證、訪客，乜都唔需要，你可以繼續去七樓飲茶。 冇錯， 就喺中環翻工嗰啲朋友個個都 識㗎啦，上去㗎啦，上去canteen㗎啦。 跟住你記唔記得夜晚黑去老懶蒲咧，拍喺政府總部嘅停車場？嗰陣時唔係叫政府總部，叫政府合署。 係啦，政府合署。 政府合署嘅停車場就十蚊， 嗯， 十蚊一個鐘嘅啫。然後就行過去蘭桂坊嗰邊， 係隨便， 唔係個個都要拍上去㗎，嚇冇鐵欄㗎，唔係淨係俾公務員用㗎個停車場。夜晚黑係開放俾 public 嘅。 係啊， 你諗下係英國佬，而家講緊唔係好耐㗎。九二、九三、九四年嗰陣時仲係咁 啊！所以我咪覺得咯，呢個咪真係冇。 你頭先講得啱啊，就 remind 起你哋走去圍住嗰啲官嗰陣時。 係啊。 頭先我都同阿大英講緊一樣嘢，我話而家有冇可能一個官員出嚟講完嘢係唔 take Q 嘅？你因為以前你去做牌圍住佢哋嗰陣時，就算你諗下我哋嘅印象，中英聯絡小組阿郭峰文咧。你記唔記得？ 記得。 佢一定係一路行一路咁樣講嘢。 係啊，我哋咁樣咧行一 支咪就喺度行。香港記者佢都怕曬，就係個個都圍住佢，唔俾佢行。然後咧就一路懟住佢，咁咧呢條友就其實好多身邊人都勸佢你企定定講啦，咁佢又唔係嘅，佢就中意一路 行，我哋就喺度退，喺度退，退退退， 你就一路喺度退嘅。 係啊， 咁但係佢都唔會係揾人拉開你哋擋住你哋，就算郭峰文都佢都會講嘅。 嗯， 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係另外一個到今日嚟講，我覺得係不能接受係咩咧？就係第一，梁振英唔 take Q， 如果你唔 take Q， 你就唔好對住個麥講嘢，你唔好文咪兜講嘢，你發新聞稿就算啦。呢個是大家一個所謂潛規則嚟嘅，一個約定俗成的規矩，就是你埋得咪兜講嘢，你就要起碼剔三個 Q， 剔三條 Q， 仲要三條 Q 不可以由馮偉光指定俾文匯大公同埋星島，如果係咁，即係唔剔。 因為嗰時候我記得一個咪兜就擺咗喺嗰個即係政府合署嗰個位置啦，譬如行政局完咗之後，跟住譬如楊官或者 Anson 或者任何，譬如阿飛哥落嚟時候，大家佢嗱你會叫佢，佢可能係埋咪兜， 同埋你影到佢喺樓梯落嚟 咁跟住就大家就開始話阿飛哥，飛哥， 係啊， 跟住 又嗌 啊飛哥講兩句啊，跟住咧冇新聞管得到嘅，我哋好自由咧。阿飛哥中意聽我，譬如阿 Joyce 你可以講啦，或者佢中意會講， 噏得出你哋名啊， 叫到嘅， 肯定噏得出。 因為嗰時候我哋同你關係好好。當我哋大家係朋友， 兩邊唔係朋友，兩邊都 professional 啊。 係 啊，係啊。 當佢 professional 嗰陣時咧，佢係識得曬立法局走立法局 bit 同埋行政局 bit 嗰啲 記者， 係定時定候會喺文華嗰個 coffee shop 嗰度飲茶。 喂，你估下而家白宮發現啱啱出啲記者名咧，真係我都有啲懷疑。 嗰幾份報紙 up 到嘅，成日報嗰幾份咯。 同埋你就算嗰時 take 完 Q 之後咧，你可以 follow up 佢，譬如佢行咗去。 通常記者翻兩一隊就喺咪兜等，另一隊咧就係個 wireless 咪，即係冇線嘅。 但 係 一路會 咧喺個咪兜行到去後邊嘅停車場，一路問，因為有時可能佢答唔到問題嘅時候，我哋可以埋身度，可以即係咁貼埋嚟，可能即係搭住 Anson， 即係驚佢整親咧，咁就喺問問題。大家就可以好近距離對面咧，真係答問題嗰個感覺咧係好開心㗎。 張寶華起到嗰單嘢啊，張寶華起到嗰單嘢，阿老江， 我知，先 佢都係好近喺度嗌出去嘅。喂，係你咪陰點特首啊嘛？你記唔記得啊？跟住阿老江咪行埋去，心誒 naive 嚟啊， 先鋪人心態 naive， 係 啦，先鋪人心態 naive 咁樣，就上海口音嚟嘅都仲係，即係逐個字逐個音掟出嚟嗰啲嚟。咁但係你諗下，係咁樣可以嗌到阿江澤民嘅喎，而家有冇可能 咧？喂，而家都有人都話啦，梁振英夠膽落旺角或者去任何一個區唔帶保鏢行到翻出嚟嘅話，當你贏。 俾個 like 佢。 唔like 唔到， 係like唔到，like唔到， 好簡單 ，like 唔到添，真係慘。 嗰場波，如果佢夠膽單拖入去旺角場睇波， 而冇人靴嘅話， 冇人靴，同埋可以完完整整行到翻出嚟嘅話咧，我哋呢個台就執咗佢，以後唔再討論梁振英嗰啲撲街嘢啦。 係，我都咁話，我真係 嗱，我哋夠膽落去嘅話，即係好似胡蘇仔上一次入去睇呢個香港對呢、這個卡塔爾嗰場，你做翻一樣嘅嘢得。 啊，嗰次有冇？ 嗰次梁振英就話責成咗阿馮偉光幫佢密切睇住個場波，然後向佢匯報嘛。 睇住個 競爭 對手，係哦。 唔係，佢係好咩嘅，好六加一嘅。因為咧，記者就問佢曾俊華去咗睇波，點解你唔去？佢就話我當日有會議，不過我已經責成咗馮偉光去幫我睇住場波。我知唔知睇住場波做咩？ 佢做球證嘅咩？ 我唔知啊。如果係贏咗咪點咧？輸咗咪點？就向佢匯報啊，即時。咁即時匯報咪點咧？ 我發覺呢個反智社會咧，真係～你稍微正常少少咧，就已經好 outstanding。 唔係，但係而家最慘就係咁啊！啲人覺得唔 take Q 係正常嘅。 所以好驚就話以前咧，我覺得記者就話記住我哋記者咁話，你嘅天職係問問題。 係啊， 佢答唔答另一回事 ，ask question。 而家唔得， 我就覺得好奇怪。 當你問咗一啲 offensive 嘅問題咧，白宮發言人就會打電話去你報館或者你傳媒機構嗰度，然後就同你上邊嗰條友，佢唔會同你講，佢會同你上邊嗰條友講。跟住到你發覺慢慢點解個 assignment 唔係由你去做，而隔離嗰位小花做咗咧？咁你就知道嗰條小花就會識做噶啦。 你唔好望住佢，係小花嘅啫，望住佢。 咁呢個係光榮嚟㗎。 所以有時候即係睇到就係，我覺得喺即係未回歸之前嗰、那個感覺，我做記者，我哋覺得嗰個 fans 唔係我哋嘅難過，只不過幫方便我哋擺嗰支隻腳去負責擺支嗰個 camera， 而我哋記者隨時可以喺個中座邊度周圍 chit chat 咁轉去走去播，係嗰個感覺就覺得我哋有責任，我去 ask question， 亦都將一啲市民關心嘅嘢 report。 同埋記住， 呢個就係喺回歸之前我做記者嘅天職。 港英政府嘅官員，包括中方嘅官員，老平嚟香港籌委會諮詢等等咧，嗰啲記者照樣圍佢 嘅。係。 陳佐義啊，嗰班咧，全部受過香港記者虎頭嘅，就係照樣圍，照樣大聲嗌要佢哋答嘅。其實你諗下，而家敢唔敢？我真係未見過，譬如張曉明嗰啲出席嗰啲場合，有邊一個報館嘅記者？第二，政府嘅 PC 而家一個大倒退，第一 plan 定曬啲題目，你知唔知啊？ 讀過係 plan 定曬嘅，即係話將要問嗰啲問題俾定嗰啲指定嗰啲記者，然後再點佢問，即係一個戲嚟，係一個 show 嚟。根本就是那些記者去的時候他也都沒有自己帶著自己問題的，是個採主和個報館告訴你去到問 ABC。 那你想想你怎麼會有那個即是很多時候政客為什麼他不敢說大話呢？是因為他在現場裡面的記者問完他之後成身汗的嘛，真的即是車輪戰這樣來的嘛，還有記者有個默契的嘛，他接力的會，你以為啊 Joyce 問完他灑了，跟著到我問，我會問翻佢嗰個問題嘅，我問阿 Anson 你仲未答喎，頭先阿 Joyce 問你乜乜乜，咁你諗下佢係唔會咁容易將嗰個問題灑咗去嘅喎。但而家你留意一下嗰啲政府嘅 PC 咧，係荒謬到不得了嘅，係同一個發新聞稿冇分別嘅，所以就出現咗你嘅問題啦，你問唔到嘢嘅。 就算你問到嘢咧， 問到嘢佢唔答你， 嚇佢唔答你。譬如我哋都會盡量叫記者，譬如話啊，當我嗰時翻咗亞視做廠嘅主任，我叫每次盡量一啲政府 PC， 我都會盡量揾記者落去。當然有時冇記者，我哋可能會長錄咁樣。但我都成日會好期望有啲記者真係問 question。有時我睇到啲記者會全場冇記者問問題， 問題 我直情係呆曬㗎。 靠外國傳媒， 唔係 唔係一啲可能 local 一啲政策上嘅 PC 啊，你見到真係或者屋企 DN 可能有哦中央台或者啊、一啲親中嘅報章會問啲問題就 嗱英文我發覺最多問咩咧就係、是、China Mail。 O K， 哦 ，SMP 都少 ，SMP 已經少啦， 少好多， 係啊， 邊個做曬一啊？ 咁就跟住，如果係嗰啲叫做 通用社 agency 不受控制嘅傳媒咧，就好少點得到嘅， 嗯， 好少點到佢問嘅。咁我估呢個就白宮發言人就認得㗎啦，一定 係， 因為點咗嗰啲人問就賴嘢㗎啦嘛。 咁你覺得其實記者好似呢啲咁嘅博咪問題咧，即係問 Q 嘅嘢咧，你覺得係佢哋水準問題啊，定係老細壓力問題咧？是即是記者的水準 問題。其實我覺得水準問題我有少少擔心就是點解而家啲記者大家都係咁嘅新聞嘅 training， 點解而家即係可能依輩嘅年青記者佢哋好似習慣就話佢答就答唔答就唔答，同大家覺得唔會喺裏面取唔到。咁我話其實啲問題譬如我記得張曉明有一次落去做連招同阿 CY 喺度啊，我叫個記者落去，喂你大聲嗌啦，嗰時應該係講應該係啱啱呢個人大即係八三一事件，哇其實冇表態過一直，我覺得你張曉明喺嗰度，你一定要大聲，佢答唔到我，你一定要問條 Q。我覺得你要俾佢到佢知道我哋係即係 be there，但係嗰日我真係覺得我終於係 cable 輪流車輪戰大聲，大家都講。然後我其實你即係講真要傳媒大家互相要 有 一個嘅團結， 係 啦。譬如話cable 問完佢唔答 ，TVB 再講，亞視再講，或者 now，大家輪流一定要有啲咁樣嘅力量，因為唔係大家就會哇，大家都唔出聲， 佢唔答 嘅喎， 佢唔答都係個答案嚟㗎嘛。 嗱，或者佢唔答，或者佢個面色， 或者佢表情咯，係咯。 你見到佢嗰個指住天嘛？天知、啊咁明明啊，你就係解讀呢樣嘢咯。所以就話我覺得你真係要，我覺得而家可能年輕嘅記者有時可能佢哋真係冇經歷過一啲，因為我哋嘅 training 係以前係冇可能問 question 噶嘛，一定要係要問要問噶嘛。 同埋呢個世代嘅細路仔可能得到資訊太容易，即係 training 咧變咗真係未必慣咗問問題。 唔係嗱，但係我覺得係兩樣嘢。第一就係你對你自己嘅工作個角色 respect 有冇幾大嘅尊重同埋理解。我就係話專業先定政治先嘅問題。嗯、即係如果你專業掛帥嘅話咧，坦白講，每一個記者個心態，其實都應該好似當日張寶華咁樣，其實係想出位。如果你問咗一條問題，得到老江咁樣嘅回應，即係中咗六合彩啦， 冇錯， 食到而家啦。是不是 雖然而家都嚇、飛咗去另一邊啦，係 啦，但係都唔緊要，即係你 食到食到本。 嗱呢、這個好正常，我覺得你睇美國嗰啲嘅，佢由地區報紙小報開始做起，一路做到大嘅全國新聞網絡，其實都係咁啫嘛，靠一單嘢兩單嘢去 corner 死啲政客，然後啲政客發爛渣，跟住嗰啲 Connie Jung 咪上位咯，就係咁。 咁其實係咪即係咁講話？其實一個記者應該有 angle 嘅。 就算唔使採主去吩咐你， 個記者自己都要有自己嘅問題啦。 個記者都要諗埋 ，is my show time。你明唔明啊？ 你咁得啱啱有 外國有噶嘛？ 咪係咯？點解冇咗咧？我真係想問下 再者，係點解冇咗？ 點解冇咗咧？ 點解冇咗？你明唔明？ 死啦 ！dead air 啦！ 唔係，即係唔係冇咗，而係話我唔 唔係因為佢係咪太多顧慮先？ 顧慮 即係心裏邊已經有咗 self 自己都有個盤算，因為我記得譬如話都有啲記者問啊 ，Joyce， 我問於依個問題會唔會 嚇會唔會 upset 到個受訪者， 或者令到有啲尷尬？我就奇怪你應該有咁多嘅疑慮嘅咧？你去問 CY 或者你問黑劍，或者你問一個官員，其實點解你覺得你本住自己做即係一個良心，你咪去問市民想知嘅嘢咯？點解你諗咁多？即係諗咗好多政治或者公司，公司可能唔中意或者老細唔中意，我成日覺得 所以話曾玉成日我偶像咯，即系黃毓民問佢喂你幾時死啊咁樣，咁啊黃國健發爛渣話主席點解俾佢問啊，咁佢話你又知道啊梁振英唔識答，你睇佢答得幾好，係嘛？即係記者都係咁啫嘛，你問到問題，你驚個被訪者尷尬咩？而一個 sophisticated 嘅政客，is my show time。如果你問到好tough 嘅 question， 如果你問個 wishy-washy 嘅 question， 我答得叻都冇用。但係你問到一條好毒嘅 question， 你幾時死啊咁樣，我就交首詩俾你。蜂蜜掌而放眼量，牢骚太盛就防断肠咁样。 咦，呢个系自己人喎。 同埋我谂，即系采访你时都话要个跛啊，三跛啊。譬如话一个人讲，师话可能讲一个钟头 ，OK 冇料到，可能佢一句好紧要个跛，嗰个跛就系成为今日、听日、今日六点钟新闻嘅头条。你记住，你自己你 create 一啲嘢出嚟。 但我觉得而家冇咗嗰个 momentum 啊。 系啊，真系冇咗。 嗱，第一佢哋系中意做独男啦，发表网志啦，嗰啲网志写到不伦不类啦，又核突啦，又冇金句，乜都冇啦。 你 第二 先， 咪陳茂波個個都係咁啦。 我大兵俾我哋俾 comment， 即係 comment 嘅，好似唔得。 我 佢網站冇網 志喺新聞處 網頁，我唔係 Facebook 啊， 喺個新聞處網頁嗰度碌出嚟。 我又幾十萬揾佢寫。 同埋好 即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唔啱規矩嘅政策宣示，可能通過網址㗎係嘛？ 喂，咪大陸興㗎？ 你講種花種菜料理農務唔緊要係嘛？呢個你自己嗜好就喺 Facebook 寫，冇人查，冇人 challenge 你。但如果你喺一個網址裏面去交代政策，呢個係唔合理㗎喎。 薄熙來審訊都經過網址喎，咁你諗下啦，咁 即係幾年依種嘅發布？ 你講土地供應，你諗下陳茂波講係通過網址去講政策呢樣嘢，我覺得已經係荒謬啦。嗰、那個究竟係你私人嘅？你又唔係喎，你又混雜咗私人嘅感受。 呢位老細種，佢有地， 咪係咯， 咁咪私人嘅。 咁第二就係、是、喂，佢就避開咗記者嗰個 confront 佢咯，係嘛？喂，點解入去郊野公園起樓啊？要記者實會 confront 你噶嘛？係咪真係唔夠地啊？係、嘛？咁你變咗好多時係，即、就、係、是、我覺得佢係用咗好多方法而令到佢哋唔需要係直接面對記者嘅提問。好啦，咁變咗新一代記者佢個 training 由佢加入去新聞部開始。佢同你做嘢嗰個年代已經唔同噶咯喎，佢就係習慣咗咁嘅氛圍，係大家好好醜醜，唔好搞串 搞串乜嘢， 係啦，唔好 upset 個被訪者，唔好咁 confrontational， 唔好咁出位，其實 最緊要唔好搞事啦，係 啦，咁你諗下係唔會出到叻嘅記者噶喎，十年二十年之後，佢做咗採主，佢做咗新聞部阿頭啦，佢就另外一個花仔嚟噶咯。 任何行業都係啦，其實如果你冇啲反叛嘅人，根本就唔會顛覆嗰個行業而得到進步。新聞係其實我覺得一樣 嘅，其實新聞都係要呢種， 絕對要啦。一啲意識形態同埋思考嘅嘢係更加需要呢種咁嘅 mentality。冇嘅話，我都唔知道你點做。 咁其實會唔會真係歸根結底係因為真係回歸之後，成個 administration 一個特區政府裏邊嘅管治，或者喺新聞發布上邊，其實都間接影響到而家即係新聞嘅。譬如依家依輩記者，譬如你佢 PC 都唔 take question， 或者我哦有個網址我照碌出嚟啦。其實我成日都問，點解喺政策上我要抄陳茂波網址，我要抄任何個網址，我有好多問題。但係我出新聞嘅時候，我要出，因為而家叫做新聞， 因為佢每分鐘我都要 update 你個 Q 啦嘛。而你個 Q 係唔跟佢劇本寫噶嘛？ 如果我咁做，咪得 propaganda 去做 ？Yes， 佢就係將傳媒 turn 做 propaganda。 嗱，依樣嘢一個好好深，即係值得去諗咯。因為而家就變成而家我採訪時遇到好多咁樣嘅關卡，我哋點解唔可以問？ 唔係，同埋最慘就係咁啊！一個入行嘅記者，所以我唔係 advise 佢讀新聞系就係咁啊。你學嘅嘢喺李少蘭教你咩新聞理論啊，蘇玉基教你一大扎呢啲咁樣嘅傳媒操守 work craft 嘅嘢。 其實等於我不建議人哋另外一個學系不應該讀的就是叫旅遊學系。個原因就是咁樣，你去到你是不會做刀手掠客的嘛，是不會帶佢去呢個 D2 買珠寶的嘛， 冇錯， 不會用失蹤的嘛。但你在理工學那套嘢跟出面的世界完全兩回事嚟噶嘛， 就唔使乜讀咗。 因為嗰個現實世界要個心要黑啊嘛，讀書就教你唔可以黑心啊嘛。傳媒一樣，那個落差越嚟越大啊！你諗下，而佢去到一個做一個唯唯諾諾嘅記者做咗十年，佢所有理想乜嘢佢都唔記得曬噶啦嘛。係嘛？你諗下，留低喺行裏邊嘅會係咩人咧？所以恭喜你，我都話你唔喺個行裏邊而家，即係話你慢慢慢慢，你會最終係劣幣驅逐良幣。真係有理想嘅人，對傳媒有睇法，對政治有自己信念嘅人咧，佢會 give up 嘅。我覺得真係，佢冇辦法適應到 newsroom 嘅生態。 第一買唔到樓， 唔係買唔到樓係必然啊！你做刀手 膽嚟嘅， 你帶團都買唔到樓嘅其實。 都或者得嘅，如果做嗰啲揸裝你咪得咯。 開旅行社， 佢都揾好多 天馬旅行社嗰個買到樓，但係天馬旅行社下邊嗰度又 買到樓。咁點算咧，細良？咁而家你咁咧，即係講都比幾悲觀啦。 嗱，我覺得咁樣，我哋真係 有咩出路咧？ 要學習呢個我哋嘅偉大嘅祖國係咩咧？佢哋好多記者都係生存唔到嘅。嗱，你唔好記住大陸其實都有好多有理想嘅記者。 有。 佢哋慢慢發展咗一種叫做自媒體啊，就自己變成一個媒體，即係你明唔明？ 嗯。 佢會 comment 時事，會有佢嘅 investigative 嘅 reporting。 唔知算唔算大 V 嗰啲啊？ 又唔係大 V， 會唔會當年譬如講 嗰類啦？柴靜佢喺嗰個兩會期間做咗一個污染、空氣污染 嘅 一個好大煙劈嘅。 但係喂，柴靜好明顯， 當然你話一定有官方 咗咯。 嗱嗱，當然我唔係話因為佢有官方嘅合作背景 就要 呢啲嘢都唔需要存在。嗱，所有嘢都係相對，我覺得。 嗯嗯。 即係喺一個大陸一個傳媒環境咁惡劣嘅情況底下，而佢能夠做到，可能有個別有啲嘅部門想 promote 佢哋嘅政策，而協助佢做到呢樣。 喂，佢起碼唔使死啊！柴政，例如嗰個咩李祥揭嗰個地溝油嗰個俾人。 喂，而家嗰個劉偉喺《南方都市報》揭王林變蛇嗰條友咧，氣功大師咧， 係啊， 咪咯，咪拉咗咯，江西公安拉咗佢咯， 係， 大佬嗰啲都唔牽涉到咩特別敏感添。 哎，好難。 只不過一個，喂，大佬，以前你記唔記得個張寶勝啊？ 有 專係拍啲藥丸出嚟啊，喺香港啲富豪面前表演過曬噶啦。係，咪又係一樣騙子？係，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如果你喺一個咁嘅環境底下，你只可以選擇就係將離開嗰個大嘅新聞機構。嗱，譬如你見到頭先我講話吳曉東佢自己去做呢、這個即係眾籌嘅方式，即係用 crowdfunding。去做一個獨立的調查報導， 冇錯。 有好多，譬如歐嘉倫都係噶，佢唔係淨係教新聞喎，佢自己用自己嘅網志啊、 blog 啊，唔同 佢新媒體發表嘅言論啊，佢都係一個 opinion leader 嚟嘅。其實呂炳權都係嘅。我覺得越嚟越多記者係咩呢，佢冇辦法喺個新聞機構實踐到自己理想。嗱，而家我哋要調翻轉諗啦，係咪你嘅新聞理想只可以喺新聞機構裏面實踐得到呢，一或你可唔可以擁有自己嘅新聞機構？ 其實一定得嘅，因為而家啲嗱，除非啊，除非有一日呢、這個 Mark Zuckerberg 咧，就真係入咗去中國 Facebook 啊， 好快咯， 好快啊，睇個款咯，名都想叫人哋改埋。 404 lock 翻，好似係假新聞嚟嗰個， 堅定 嗰個 假嘅， 叫習總假改名嗰個假新聞， 仲要俾人彈中喎，幾慘啊！咁所以喂，其實咁如果你話喂，你強烈冇答到 嗱，九七前，坦白講，投資傳媒係一個大投資嚟嘅， 冇錯。 電視台新聞更加大投資，報紙都係講緊喐下都成，即係第一年消銀紙都起碼三四個億，咁樣消化，一般人冇可能嘅。你只可以喺個 hierarchy 裏邊一路爬上去，直至到一日你掌管到新聞部，你以為可以實踐你理想，錯。到你掌管到新聞部嗰陣時候，你已經變成對方嘅人， 係 變成建制嘅一部分。哇！咁所以你只有咩呢，我覺得而家我發覺啊，好悲哀嘅，今年六四。晚會燭光晚會啦，咁前面有一個media 嘅鬆嘅， 係啊，我哋擺係啊，每年都有 啊，大台 係啦，就喺前邊啦。 咁啊，某個 corner 咧，咁我哋成班朋友喺嗰個 corner 裏邊，跟住我望下，咦 ，Chris Young 冇得撈，老師好似離開咗傳媒好多年，跟住望下，咦，歐嘉倫，你明唔明啊？全部都冇得撈，即係離開咗新聞機構，唔係冇得撈，係離開咗新聞機構， 另一個途徑去發聲， 係啦，已經轉咗。另外一條跑道啦， 冇錯。 咁所以我就話，你只可以諗，即係喺九七之後一路一路而家咁嘅環境你再諗，第一新聞自由係咪寄託喺新聞機構呢，即係我覺得係成疑問。第二，捍衞新聞自由係咪淨係靠新聞機構咧？ 絕對唔係。 我覺得亦都唔係。當你越嚟越多 opinion leader 係唔受馮偉光控制，佢 briefing 唔會揾我，唔會揾歐嘉倫，唔會揾呂炳權，但係可能呢啲人喺個輿論裏邊嘅影響力相當之大。我不知道 Joyce 點睇，我覺得梁振英政府係而家對傳媒的控制係超越英國人時代， 嗱， 絕對係 最犀利的 最簡單最簡單，而家譬如話，所有我哋叫即係記者會啦，而將我哋記者，譬如話以前我哋一個欄杆，而家係一個田啊， 一個鬆啊， 我哋喺裏邊有一個豬，我哋好難聽啊，一種豬欄啊，每次梁振英經過，我哋就喺個豬欄或者去武雷公咁十條街，我哋仲要喺個豬欄裏邊，唔可以去廁所，離開要搜身。哇！當我哋係乜嘢啊？ 個門有收、 啊，即係我會覺得嗰個感覺就係話，點解以前我哋喺即係以前嚇回歸之前，我哋可以喺政府入處，即係大家都可以做新聞，大家可以好自由地去 deliver。但係而家嗰個感覺係將我哋即係將我哋自己縮到咁細時候，咁係咪 that's it？ 我哋就傳媒責任就係咁，我就喺個喺嗰、那個嗰塊田嗰個欄杆裏邊問唔到我嗌啊！以前我都話可以嗌到啊，係十丈遠，當國家領導人實係十丈遠。 以前我告訴你，其實香港呢雖然是一個好，即係我覺得是二打六的城市，但最終為什麼辦到國際城市呢，傳媒那部分是很重要的。你當你的傳媒你有 JA 波由霍德去跳第一隻舞， 記協 啊，鄧蓮如那些人來，或者陳太上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現在誰在跳啊？ 啊， 現在誰在跳啊？ 現在沒有啊，胡蘇仔去廣東篤笑都， 我以為馮偉光跳第一隻添喎，真係大佬。 馮偉光 定係啊咩啊嗰個張志光去跳第一隻舞嘛，真係。 唔係以前你睇到噶嘛？你當英國佬真係咁 buy 你嗰啲 local media 咩？其實唔係，呢個係一個 show 嚟嘅。 嗯。 大家都明白，如果我哋要衝大頭鬼啊，即係英國佬打扮成香港成為一個女王明珠嘅，即係皇冠上面嘅明珠咯，咁嘅國際城市嗰陣時候。他咪會用啲手法咯，而你記者咪自我感覺良好咯。 你個感覺良好嗰陣時， 被尊重啊嘛。 係啊，你唔會做一啲低裝嘢噶， 亦都唔會寫衰你啦。 係啊， 唔係寫得太衰啦。係 啦，你唔會走去偷錄人哋嗰啲對白，然後走個電台嗰度播出嚟噶，因為你覺得喂唔係幾好喎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英國好聰明嘅地方。 咁啊，聰明還聰明啦。咁啊，我哋都要唞一陣嘅，聰明嘅人都要唞陣嘅。咁一陣間再嚟，舊事好啲。